第三十五课，你好点儿了吗？一句子，王兰被车撞伤了。带些水果什么的吧。医院前边修路，汽车到不了医院门口。从那儿走着去很近。你好点儿了吗？看样子你好多了。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。